即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70点，跌235点，总成交金额87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99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2跌9.2，阿里巴巴101元跌3.4，盈富基金21.2跌2.6。恒生中国企业72.56跌1.1，碧桂园服务17.44跌4.91，美团190.1跌6，药明生物77.8跌3.35，吉利汽车15.58跌6，碧桂园3.16系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72，瑞士法郎8.17，澳元5.451，加元6.108，新西兰元4.894，欧元7.9672。每百日元对港元5.7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5点，升60点，港金报16150元，系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49美元，卖出1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都开始繁忙啦，管道入口范围有少少车龙。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去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啦，元朗。是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車多繁忙的，龍尾就去到安定村。另外黃珠路出去屯門公路近住友愛村那段比較擠塞，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彩虹道著陸街去旺角。最後揸車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時間是晚上的7:06，听朝早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显径村显富楼、长沙环元洲村圆满楼、葵涌葵福苑安葵阁、秀茂坪晓丽苑晓辉阁、粉岭华心村华冠楼、青衣长青村青阳楼、半山区柏道四号宝威阁 B 座、大围新翠村新伟楼、将军澳清水湾半岛六座、将军澳英明苑明亮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月27号嘅骚动音乐，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埋我哋今日6点钟嘅嘉宾将会有谷文。 系啦，咁啊，谷文咧就系、是、一个非常之有文艺气息嘅音乐人啦。而今次咧，佢推出佢嘅最新作品《Beside You》咧，亦都系唔例外嘅。佢嘅 MV 入边有好多彩蛋系可以发掘嘅。 系因为自己都有讲过上次访问话会读嗰啲相关即系文化嘅嘢咧，咁所以佢都自己喜欢啦，特别喜欢王家卫导演啦。 冇错。 所以将一啲电影元素啊，或者一啲怀旧香港嘅嘢，或者唔止香港嘅，但系总之一啲有情怀嘅嘢， 大家一睇就已经知道啊，原来佢系参考咗呢个桥段嘅咁样。 系啦，咁一阵间就会有个详细讲下，即系佢自己呢方面嘅兴趣啦，同埋点样将嘢摆佢自己音乐当中。六点钟有谷文嘅， 冇错啦。咁啊，至于今日咧，深信即系好多乐迷最关注就系呢、這个。即係演唱會嘅安全問題，咁啊，始終真係我諗大家睇 show 都係開開心心啦，即係都冇，即係都唔會希望係帶住一個擔心嘅心情去睇 show， 咁所以都係嘅，即係的而且確喺琴日好多嘅朋友仔都會討論啊，喂，其實一個演唱會，即係突然大家即係平時大家睇 show 咧，就淨係去睇 show 嘅啫嘛，即係帶住個睇 show 嘅心情去睇。琴日突然間同啲朋友傾開偈噶嘛，突然關心起呢個演唱會製作。 我諗其中亦都有一樣嘢，就係、是、因為 show 之前一班即係跳舞嘅朋友，佢哋都已經有提出咗相關嘅一啲關注啦。我會認為咁令到觀眾大家一路可能一個本身已經萬眾期待嘅音樂會更加大家，即係每一個細節大家都會想。知道或者会想睇，咁所以有一个前设喺度之下，变咗其实你入去睇 show 嘅话，就可能会同你以往睇嘅 show 有少少唔同，因为你都会留意究竟即 dancers 们佢哋嘅表演啊、 企位啊， 系啦，即系你因为多咗资讯咯，我会认为你多咗资讯，你就会睇多咗嘢噶啦嘛。 即系平时都可能冇咁割眼嘅，即系可能见到啲 dancer 嗰啲演出系哦那段舞跳得几好睇啊，咁可能今次即系大家嗰个关注点会摆。喺好多可能嗰啲企位啊安全嘅問題，咁啊都有即係同啲朋友問起，都有講翻討論下咁樣，因為即係小弟以前都嘗試過去唔同嘅一啲演唱會。嘅製作都參觀過啦，即係真係純粹參觀性質嘅，即係咁樣，即係大概了解一下係點樣做噶啦咁樣。咁啊，其實首先一樣嘢就係大型演出同小型演出嗰、那個。分別是可以爭好遠的，尤其一些小型演出，我想即波成你我哋經常去睇一啲小型嘅演出都會知㗎啦。基本上咧，你只要啲聲啊台燈聲唔太大問題咧，其實個 show 都冇乜特別嘢。你最緊要係啱翻個場地嘅一啲安排同要求嘅啫。即係例如 可能九龍灣嗰邊 係啦，即係最緊要佢哋最緊要就係知道哦，你個入場人數係幾多，你同啲觀眾個距離要有幾多。即係尤其而家係有好多個場地咧，都係冇一個叫做可以握手嘅。位置俾你嘅，因为即系都系建基于个人身安全嘅问题，咁所以你会留意好多场地其实都佢会有一个距离，就系同个台面唔可以系、哦、即系个观众席唔可以太近啦，或者嗰、那个有时个台上嘅表演者佢都未必能够落台嘅，即系都系一个程序嚟嘅，如果佢要落台嘅话，咁所以即系呢啲就系比较可能喺小型演出大家会。需要去關注嘅嘢，咁但係大型演出就真係嗰個複雜程度會高好多，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大型演出好多人都好關注就係個舞台嘅設計啊，佢嗰啲嘢點樣變啊，好多裝置啊咁樣。其實即係我諗，深信大家早幾年睇 show 都係㗎啦，即係其實好多即係由以前我細細個啊睇郭富城嘅， 我都想講啊， 係啊 咩武林 王者。 嗰啲啦，佢嗰、那個我嗰次記得好似喺機場睇噶，佢成個好似扭計式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 即係成個升咗上嚟， 變噶嘛，識轉噶嘛個台嗰啲， 係啊，然後佢嗰個台咧，原來你瞓平咗就係你當一塊多士啦，係係，然後佢會升起咗一塊打洞嘅多士， 係， 然後啲多士裏邊咧，全部係一格格格仔裏邊，每一格揭咗一個人喺度咁樣就喺裏邊跳舞， 冇錯冇錯， 然後佢就一路跳嘅時候咧，嗰、那個塊多士亦都會慢慢個斜度不斷改變嘅喎， 係啊，好勁㗎， 好似睇大衛高柏飛咁啊細個， 大衛高柏飛， 即係佢哋嗰啲。系咁转，或者卖团 尤其一啲嘅装置机关咧，其实系即系其实佢哋有好多嘅程序 要做嘅，因為有啲嘅演唱會大型演出，佢哋嗰個本身嘅裝置嘅設計已經可能唔係喺香港，可能係喺外國運過嚟嘅。即係例如，可能我記得之前容祖兒開 show 咁樣，佢都有一啲藝術裝置係要喺外國嗰度運過嚟香港，咁所以可能佢有好多嘅檢查要做啦。即係第一，佢運到嚟香港，佢啱唔啱嗰個舞台嘅 安全性嘅嘢， 係啦，即係佢係咪 capable 係放呢個場館係用得到咧，可以銜接得到咧，咁會你事前有好多嘢要檢查，咁啊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其實係同時間嗰個作戰係好緊張嘅，因為你都知道北紅館先為例啦，紅館個期係好枯噶嘛，有時候你即係近起上嚟，你可能嗰幾個月 keep 住都會有唔同嘅演出，咁然後你就要同時間作戰，就係、是、喂我邊一日嗰個裝置係咪運得到過嚟？我運得到過嚟之後，我需要幾多時間去全部試一次佢啲裝置係咪可以用得到咧？係可以正常咁樣運作到咧？咁然後好啦，到啲機關佢喐得到啦，然後個人行埋落去，啲位要點樣就點樣企點樣行咧？即係同埋即係我哋做過舞台嘅人都會知道，會 mark 嗰啲叫做 label 噶嘛，即係喺個地下度會貼啲貼紙話俾你聽，你走位走到呢度最就好啦， 就啱㗎啦， 你唔好行多兩步啊，嗱行多兩步可能有危險噶啦，即係呢啲事前嘅工作其實係比較需要好多時間嘅。咁我聽過有啲朋友講咧，就係話其實當你唔計前期呢啲咁麻煩嘅嘢，最少最少咧，其實你都要預夠成四日時間係有嗰個機關嘅 full run， 係講緊 full run 啦嚇，唔係測試，係 full run， 你要 即係已經裝好曬啦，講緊 係啦，你要有四日時間。最初你要俾啲機關全部 full run 一次先，唔企人嘅。 係。 咁然後就之後再加埋演出嘅表演者啊，同埋 dancer 啊嗰啲，就你再需要夾埋啲機關再 full run 多最少一次啦。咁呢度講緊一次 full run 係起碼三至五個鐘最少嘅時間，即係當你順利完成一個演出。是需要三至五個鐘，咁當然五個鐘係講緊可能你中間有好多嘢要停低去微調 嘅。因為諗下你個 show 睇，你個 show 睇三個鐘，咁佢 full run 一次都最少三個鐘。 冇錯啦，最少係三個鐘，咁所以變相其實嗰啲時間會係好緊張，就係喺其實你要走幾次嘅 full run 咯。咁、有一次我記得我曾經去過一次嘅紅館嘅佢哋嘅 rehearsal 嘅探班，咁其實咧，我同我最初嗰個諗法其實都幾唔同啊！我最初諗住就係咧，我抱住一個心態就係、是、啊正啊，我去睇佢 rehearsal， 即係我可以睇一次個 show 先啦。咁好耐之前噶啦，喺上一份工作嘅時候，咁跟住然後咧嗰陣時去到嗰個場地嘅時候，咦？點解佢唔喺台上邊嘅咧？ 即係冇人喺度， 冇喺度，但係啊，即係當然有好多工作人員喺隔離支槍咁樣轉。咁哦，原來我先了解到，我其實係啊，有好大部分時間其實嗰、那個。artist 未必喺個台上邊、可能係好後期嘅一個階段嚟㗎啦，即係已經係講緊佢真係要叫做踩台嘅一個階段咁樣，咁所以反而佢前期有好多時間就係睇下啲儀器啊，啲同其他嘢嘅夾唔夾得到啊，啲聲音啊，啲 video wall 啊，咁樣嗰、那個計算係要好精准咯。 係即係因為成日都會講嗰種叫咩踩台啊嘛，即係有幾多時間踩台啊嘛。 冇錯， 即係其實有啲有時真係好緊密嘅。聽我有啲嘅 artist 講，可能係你今日開 show， 可能尋晚半夜先至第一次可以正式踩台。 係。 咁即係踩台嗰重要性，我都諗緊，其實應該點樣形容出嚟好嘅、即係有啲人你要講到話，你有經驗或者咩，你去到邊度都一樣嘅啫。係 啦，係啦，係啦。但其實每個場地都唔同噶嘛。 係啊，因為你嗰、那個特別而家又講到裝置就更加啦。如果唔係話，其實你個聲音，因為最簡單啦，淨係聲音嚟計，你每一個場地啲聲嗰、那個所謂嘅 acoustic 嘅嗰啲聲嘅彈嚟彈去啊，你個 設計已經唔同 了。係啊，你個 earmon 究竟聽緊嘅 level 啊，佢出到嚟你個人聲同埋啲樂器聲嘅大細聲，你仲要每一樣嘢試到就係現場好多觀眾好嘈嘅時候，你聽緊嘅嘢同你自己喺裏面聽嗰個 volume。 淨係講 volume 啫，我聽嘅大細聲可能已經唔同㗎喇喎。即淨係呢一樣已經，即係你可以幻想就係，如果唔係音樂，你係踢歐聯決賽，咁你如果可以嗰、那個球員都想早少少去到嗰個球場嗰度熱下身，踩下嗰塊草地 ，feel 下個風向，因為你嗰個場地個温度已經唔同啦。 嗯嗯， 即係你本身踢開歐洲波，你突然之間去夏天唔係去亞洲嗰度踢咁樣，啲世界盃有時都會啦。即係就係嗰個地方氣候各樣嘢唔同咗，原來就算一個再有經驗嘅人都有機會個身體狀態唔一樣，其實係類近咁樣嘅。嘅意思咯， 系啊，同埋仲要計算一樣嘢就係啲休息時間啊，即係因為講緊就係頭先我哋講嘅都係一啲機器去 full run 嘅時間所需要嘅時間啦，咁、但係你仲要計算埋就係可能一啲表演者佢夠唔足唔足夠休息咧，即係例如你預咗。有兩日嘅時間係俾佢 rehearsal 或者叫做 full run 咁樣，但係佢唔會係兩日四十八小時係無間斷咁樣可以不停咁樣俾你試噶嘛？你試完一次 full run， 講真嗰個體力嘅消耗已經好大，咁你可能已經係又要預一個時間俾佢，唞一晚或者可能第二朝咁樣先可以再開始再嚟多一次 full run。咁所以之前都同好多個朋友去傾偈嘅時候，佢哋都話其實。真係時間係最大嘅敵人嚟嘅，即係如果每做一場 show 嘅時候，因為你以為少一日係哦冇乜嘢啫，爭一日都 OK 啦，爭一日係爭好多嘢噶啦， 好多噶啦， 係啊， 咁所以希望即係唔係就而家啦，過後即大家都唔會想，無論你喜歡定唔喜歡，定係冇特別感覺，對於表演者嗰個感覺都好，但係大家都唔想有意外發生咯，即係希望即係 一切平安咯。啊，所以咧點解咧大家入紅館咧，即係呢個有少少叫做習俗上都會最緊要係咩？成日都話要切個燒豬啊，擺一拜神咁樣咧。嗰個燒豬三文治冇得頂啊，好緊要啊呢個係。 因為我諗每一位表演者喺台上，無論邊個台都好啦，都係希望可以 enjoy 到。然后将他们想表演想表达的 message 透过歌他的演出发放给观众。 一边唱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Encore 了想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怎会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吸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停留。同行或各活都不跌落，分开了吗？亦不等于分开地过，喜欢的歌仍交错。这刻你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耳筒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抹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每天彼若怀念，仍能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同行或独活都不跌落， 的这个你，遥远地过，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这封是吸血值的人唱首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50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20宗输入个案，再多10名患者离世，涉及7男3女，年龄介乎74至97岁，其中4人来自院舍。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关惠敏表示，对于死亡数字达到双位数表示担心。市民如果確診之後不舒服，特別是長者和長期病患者，病情可以惡化得很快，呼籲他們呈報和盡快求醫。醫管局正在研究放寬使用新冠口服藥的指引，讓更多人可以用藥。另外，有3間安老院舍和1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個案，共涉及6名院友和3名員工。學校呈報482宗陽性個案，來自371間學校，涉及395名學生和87名教職員。教育大學宣布，由2023-24學年起，學生需要必修跨學院核心科目。課程引入大灣區元素，院校亦都會由下學年起分階段安排所有本科生到大灣區考察。到2026-27學年，所有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都要參與，涉及的學生每年達到1350人。教大又將會和3間在內地的港人子弟學校合作，推出先導計劃，安排主修教育的學生前往當地實習。每間參與的學校將會為教大提供4-6個名額，讓學生申請。在为期3星期的体验之中，学生需要在当地进行观课、导修、试教，以及参与组织课外和交流活动。教大会安排导师观课和评分。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个新鲜牛肉样本检出防腐剂二氧化硫，正是跟进事件。中心透過恆常食物監測計劃，從石塘咀街市一個檔戶抽取新鮮牛肉樣本化驗，結果顯示樣本含10%的二氧化硫。中心已經知會涉事檔戶有關違規事項，若果有足夠證據，中心會提出檢控。中心說，根據法例，二氧化硫不得用於新鮮或冰鮮肉類。對二氧化硫有過敏反應的人，在食用之後可能會出現氣喘、頭痛等等的症狀。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說，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下個月訪問日本，在北京外交部再談到佩洛西計劃訪台。發言人趙立堅重申，中方堅決反對佩洛西訪台，如果美國繼續推進並且挑戰中國的底線，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將會由美方承擔。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晚間天色良好，最低氣溫大約28度，明日日間酷熱晴朗，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波城。 做咩啫？你奔神有嘢讲又唔讲，喺度咳吓，谂住喺度刷存在感啊！不过你肯啊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咳几声都好嘅，起码俾我知道你个人仲喺度啊！ 起码咳我咳两声，还存在也有实证。知你需要休养去活，我现有坏心情，在你的旁边，烦恼讲给我听，说吧，难道似雪柜冷冰冰难过？ 公司之后推出第一首派台作品，本来有王嘉怡为佢作曲，林忆莲为佢填词，听过陈伟璇的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一个傻瓜一个哑》。 当真是相亲相爱只街灯平常， 我未觉得眉目曾被你燃亮，生活日常不知不觉其实被爱上，留待分手以后方得知爱上。人在快乐寻觅快乐，不停期盼望着一双眼，但美好日子有限，才知道相见不难，相爱是这样难。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时候只会看得清。人在雪地寻觅雪地，只最近并非趣味，如空气不到分离，不信幸福有限期。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时候只会看得清。在甜蜜里面埋怨伴侣不够甜，前度最挂念从前，若早晚相见无奈看不见，视线看或许多两年便爱得平静，或许多两年便收起任性，留待若动过的心死了再唤醒爱你声音，梦快将要醒也未懂得反应，还未够绝情何来睡着爱侣会清醒。 好多嘢都系讲 timing 嘅，可能对方中意你嘅时候，你又未中意佢啦；到你中意佢嘅时候，佢又唔中意你咯。听日艾尼嘅派嚟作品叫《习惯被爱》，甚至乎有一种故仔嘅结局咧，系两个人相爱，但系有一啲原因之下，最终唔能够一齐。 对你一切比。但已死了旧情又翻生，我再看眼没法限制怀念泛滥，若要将当初想法痴女忘记，真的不简单，放低你这样难，任你的画面再展览，如幻石一样泪水冲不散，要重新后想配风幻，情感再血液循环，我知道复合或者分开也是难，被你被你跨不出纸伞，余情还未退减， 的谭嘉仪。都踏入了他曾经一段恋情，一段异地恋情的故事，有不散。 如分开这距离，待我从天边海角梦幻地远飞一天，相约看晨曦，未及抱拥，然后冻哭着你。唱着那年我们尚在唱着的歌，原是期待还是顾虑，将见到的这张脸告别望着，我们也在成熟过往多匆忙，像忘掉从前怎么闯，也望到宇宙最 嘉熙的派台歌，而这么多年以后，本来有吴林峰作曲填词有添泪，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你觉得现在的你还不好像当初想的呢？ 重的四周，我受够。 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扣上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架着重，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 云浩影嘅派台作品啊，作曲吴林峰，填词有钟雪，今日叫做《到了那里就对吧》。 港队其后换入谷盈智、郑少君同埋简家亨三名球员加强进攻，林元祥前锋安永佳喺一次角球攻势取得黄金机会，但系佢喺小禁区右脚射门被国足门将韩佳琪封堵。国足三战取得一胜一和一负，累积四分，港队三战全败，合共失十球，冇任何入球。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晴朗酷热嘅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市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新界部分地区更加达到37度左右。预测本港晚间天色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君怡峰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红隧嘅收费广场。咁就系公主道九龙塘方向近君怡峰有意外，车龙排到红隧收费广场。隧道情况，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狮隧沙田出九龙近住收费广场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隔田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彩虹村。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圣贤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龙尾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一段交通仍然是比較繁忙，現在龍尾去到龍富路天橋近富健花園。大埔公路沙田段出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車多繁忙。之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的大白田街因為水管急收，大白田街近求錦秋中學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彩虹道著陸街去旺角。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屯门富泰村众泰楼、将军澳英明苑明达阁、西湾河嘉亨湾一座、香港仔中心海珠阁、粉岭分园二分初级警务人员宿舍二座。筲箕灣東熙苑日熙閣、天水圍天悦村月榮樓、何文田村飾文樓、天水圍天華村華月樓和牛頭角彩德村彩仁樓。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 大家好，我是朱新区。 我记得有一次咧做紧一个一系列嘅红馆演唱会，个工作量系 overwhelm 咧，就真系开始嘅人咧有少少疏疏地嘅。咁我就要做完红馆 show， 我自己会搭车翻去我以前嗰有个 band 房接吉他嘅 studio。我就翻去弹2个钟头吉他，自己即系中自己中意嘅嘢，我对住啲我自己中意歌嘅 CD 去 jam， 咁样去放电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刘卓威、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嘅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丹神，今日呢位嘅嘉宾咧都好中意啲怀旧嘢噶， 冇错啊！所以呢一句歌词真系好啱佢嘅。 国民明能压岁，情怀不衰。 哇，丹神，你唔唱歌嘥咗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 Alice， 谷文你好啊！ 嗨，大家好，我系谷文 Alice。 今日我哋又准备咗呢个卷轴俾你啊！谷文明能压岁，情怀不衰啊！ 哇， 咁呢一句系嚟自陈奕迅一首歌嘅《 陀飞》， 七八年后，系啊，我哋即系谂咗好耐，即系个文字可以点样食，我哋最后就觉得呢一句几好、啊，即系讲紧即系文明啊，情怀呢啲就。就諗起你咯，因為上次我哋訪問都講到，即係你自己都好中意一啲懷舊嘅電影啊，你又會讀嗰啲文化嗰啲咁，咁、所以覺得誒、用呢個送俾你攞出嚟好睇啦。 我中意啊，同埋情懷不衰。 係啦，即係亦都似係而家你嘅音樂作品裏面你想呈現緊嗰樣嘢，將啲情懷攞出嚟喎。咁所以就將呢卷送俾你啦，今次。 多謝你哋啊！哇，你哋咁勁嘅，成日都度到呢啲勁嘢。 難㗎，今次呢個都諗咗好耐㗎，我哋今次呢個。 估嗰啲唔系谂嗰啲都系好求其， 嗰啲谷文防四宝啊，嗰啲咁样咧，系啊，即系但系嗰啲唔知点样倾啦咁啊。咁但系呢一个可以 develop 到咁 样。系啊，呢个点？ 系啦，嗱，因为今次你嘅新作品咧，就 Beside You 咧喺。呢、這個 MV 上面知道你可以慢慢慢慢再講，即係會有擺咗好多自己喜歡嘅作品裏面啦。特別有個 title 今次做呢個創作總監， 係啊， 係喎 ，take up 呢一個崗位係咪都諗咗好耐想試下嘅咧？ 都係，因為度嘅時候咧，唔想好似上，因為上一次嘅文本創作係 base on 2046，代替一個角色裏面再延伸一個故仔嘛。咁唔想咁即係 predictable， 唔想大家都估到哦，你又係一套電影然後延伸咯。咁所以呢個原創故仔再加經我自己鍾意嘅一啲文藝電影嘅橋段擺落去，又適時又啱啱好，而即係點講呢，又啱返我個個人風格啦，即係我會講話係懷舊加而家社會嘅格調嘅一個融合同埋革新咯。即系都系我之前讲嘅、我想要传承，但系又唔要老套咯。咁令大家都 feel 到嗰种感觉，系啦。 咁有咗呢一个谂法喺度，即系呢个就系即系知道个方向。咁但系真系落手做，其实即系嗰啲步骤或者嗰啲 stage 有冇话系点样细分？我一开始要思考啲咩先咧？跟第二步点样？第三、第四步咁样？ 哦，一开始咧，因为首歌我已经整好噶啦嘛，因为今次首歌都系我自己曲词啦，之后都系噶啦。咁照样咧，音乐监制都系 Johnny Yim 啦，都系我嘅好好嘅朋友同埋拍档同埋我嘅人生导师啊。咁嗰阵时咧写嘅时候咧录嘅时候已经觉得系一定要系好冧噶啦，成件事同上一次好唔同，因为上一次我系好明显系想 闹嘅， 闹同埋想杀死个前度啦。咁今次就唔系嘅，今次系希望即系反璞归真，所有嘢回归翻最简单，希望大家喺咁唔开心、咁困难嘅时候都谂起，永远都会有个人陪住你，永远都会有光，嗰一种难得。嘅感覺，同埋想大家回歸初心咯。今次係錄呢首歌，所以你聽到把聲啊、唱腔啊、個格調全部都好唔同，反而係用一啲好簡單、好 catchy 嘅旋律，去表達呢件事。因為首歌個尾咧，即係你我白頭偕老啦，即係大家初戀嘅時候實想咁噶嘛。但係你發現喺現實而家嘅好多現代社會關係係好多雜質噶嘛。就想希望大家都明白啊，就算幾難都好，幾多雜質好啦，唔好忘記，即係雖然呢個世界有唔同類型嘅愛，但係都會有人會一路陪住你啦。 咁所以就有咗呢一个叫做嗰种好怀旧情怀啦，嗰种好 sweet 啦，嗰种嘅 青春， 系啦，青春啲嘢。咁所以变咗系咪就去物色一个即系画面上面嘅拍法啊，或者一啲元素，就会揾啲叫青春啲嘅电影嚟入手咧？ 又唔系话叫好青春，有一套都几青春，系我嗰个年代我叫青春。我又虽然讲到自己好似好大个咁，其实我廿中啊，大家观众 佢后生过我哋嘅，呢度系直播室面最后生嗰位， 系 啦。不过咧，我即系我会觉得系哦。即係除咗啲人可以攞呢首歌嚟結婚之外，咁有啲咩可以 apply to all 呢？我就覺得係大家嘅初戀時間。 嗯， 咁初戀時間即係咩呢？即係你讀中學，雖然話中學生不應談戀愛啊，不過我就覺得係啊，大家中學嘅時候拍拖嗰一種純粹，嗰陣時你嘅世界得對方嘅啫嘛，乜都冇噶嘛，你做好少嘢就已經好浪漫、好開心噶啦。咁例如即係佢寫一封情信俾你啊，跟住你哋一齊飲同一杯嘢啊，跟、 哦、 然後 window shopping 啊，你拍咁坐單車啊，跟住然後就咁樣兩個喺個好細嘅空間度跳下舞，一齊做功課都好開心啊。咁我哋就會諗呢啲橋段，即係我覺得最純粹、最開心、最浪漫嘅嘢係咩呢？就擺落去，然後就有一個引子嘅。咩叫引子？即係貫穿成個故仔。咁我就用紋身嘅。 系、你都饰演一个纹身师咁喺里边。 我系老板娘。 我哋老板娘。 我系大 K 咧啡，系因为咧，我觉得咧，虽然咧，我就唔系话好大个，不过咧，我又做唔到学生年代，所以咧，我就同制片同埋导演讲，喂，不如揾两个千禧 B B 嚟做啦。 系。 咁就啱数啲啦。咁两个睇落去好明显就系 中学生咁嘅样。 中学生啦，咁佢哋大个咗之后，我哋特登整到佢大个啲咁样啦。咁就成件事啱数好多。咁个引子系纹身，点解咧？因为首歌话从不怕经历创伤都只因有你，即系一开头。咁我就想讲个女仔其实有创伤嘅。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睇咧，个女仔系有条疤痕， 系 喺只手度嘅。咁之后，咁、那个男仔咧就帮，即系喺个男仔应该喺个青春入面扮演嘅角色系佢觉得唯一嘅美好。咁我嗰阵我哋系冇表达，我好失途咁想表达，点解会有条疤呢？其实因为佢自残。 系呢、這个都会联想到。 系因为嗰条疤系你唔会无啦啦咁样，即系其实可能系个女仔个背景啊，家庭背景系点样好唔好或者点，因为。我想大家都听过好多朋友或者好多其他人、即是小个的时候会有这些不好的经历。那我想讲话就算你几不好的青春时候都会有人会有道光给你。那个男仔就饰演个女仔那道光啦。那他帮他画画啦。那之后这个引子就是令到他之后重遇返就是他画那个东西呢就变了他之后那个纹身。而纹身铺呢个门口呢那个 sign 呢就是那一个纹身了。咁呢个就是我贯穿个引子，亦都是同一个电影是有个灵感攞返嘅，就是甜蜜蜜啦。因为甜蜜蜜呢，如果大家知道呢，即係其中一个角色，即係张曼玉个，即係佢未同黎明重新相遇嘅时候，咁佢之前嗰个男朋友啦，佢跟嗰個人死嘅時候咧，有個米奇老鼠紋身喺後面噶嘛。咁我一睇到嗰個畫面，我就覺得其實應該要用一個引子去貫穿成件事，咁令到會 make sense 佢個重遇。咁因為我想講佢五年後先重遇翻，因為好多係其實好多初戀就係無疾而終，就係因為大家之後可能有其他嘅發展， 係唔同學校啊， 唔同咩就冇咗啦嘛。咁如果有呢個引子嘅話咧，成件我覺得成個故事會合理啲，亦都係貫穿到咯。咁樣係啊。 所以頭先講紋身嗰個靈感嚟自於甜蜜蜜啦。咁所以係咪畫面上面亦都有啲譬如踩單車嗰啲就會就喺裏邊出表咗咁啊？ 出表啦，例如踩單車啦，跟住之後喺個。紋身鋪嘅門口相遇啊，跟住踩單車咧就係甜蜜蜜啦，跟住然後寫情書啊，喺學校玩嗰啲橋段咧就係那些 年 啦，係啦，跟住然後春光乍泄就係講佢哋喺屋企入面跳舞，佢嗰 part 特登嗰度咧係做到啲光咧都打到咧係 想好似嗰陣時嗰個年代感咁，但係又唔靚嘅，即係大家睇翻會覺得好 make sense 嘅，擺喺而家嘅 MV 入面、嗯，所以今次都花咗好多心機整到佢有電影感啲咯，個 MV 係啦。 咁揀選咗《春光乍泄》，又有冇一個即係原因，即係自己中意之外，會唔會亦都有啲嘢令到樂福今次適合喺呢個故事或者呢個 MV 裏邊㗎？ 因為《春光乍泄》個 ending 係好慘噶嘛， 嗯， 而《春光乍泄》即係其實咧，佢好即係個點講好現實啊，因為佢成日都話何寶榮，不如我哋重新一齊啦，我哋重新嚟過啦，但永遠都係跟住最後尾都係冇噶嘛。咁但係我就會覺得，我想俾翻個童話故事嘅 ending，觀眾睇，或者我想俾翻個希望大家。我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喺咁艱難嘅時候，係咪應該大家諗翻啲，即係俾翻啲希望啊，俾翻啲開心嘅嘢，俾翻啲甜蜜嘅大家，因為大家已經好苦啦嘛。 係。 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呢、這個一嚟啦，我之前都講過，我係王家衞導演嘅死忠粉啦。 fans 啊， 我點都一定要加一個噶啦。 係咯，我哋估到你都會有 的。我死都要加一個噶啦，跟住之後我就話咁不如加呢一個橋段。因为呢个桥段我觉得是最浪漫的，因为他们呢是讲跟同中学生的，其实他们都很穷的嘛，在那个地方里面，但是你发现其实他们很开心很浪漫， 嗯， 即是他们自己在练跳舞，虽然后即是口是心非，喂，怎么不懂跳啊你这样。你看到呢在那个 MV 里面呢，即是那两个千禧 BB 做啦，即是两个小演员都很尽责，都拍得很好啦。那有时候 roll 机的时候我就说不需要练到那么自然的。你想到你自己想怎跳怎跳，但我又讲少少，我希望你们脚踏住脚、好像在屋企的餐台隔离一些比较自然的舞蹈动作，跟着我就咁播啲 free music 俾佢哋自己 free flow 啦，跟住我就喺隔篱，我就同导演一齐睇镜，我就话呢啲 OK， 呢啲 OK 就系咁啦。我唔想佢太熟练啦，反而我觉得呢个就系嗰种青春嗰种清新，就同我上一个完全唔同。我上一个飞晒天噶嘛， 系啊，跳到好劲咯。 我就唔要咁，因为我就系想要一个比较 raw 啲嘅， 因为比较 raw 啲啦，同埋比较细个啲啦，同埋。等大家想翻起，哦，原來我以前拍拖，即係我初戀，我都係咁啊！ 我都有做過呢啲啊， 係啊， 即係叫人哋企喺我只腳上話，不如我哋試下，雖然最後係唔 work 嘅，因為好似唔知點樣喐咁啊，但係就係嗰種好似你咁講，即係情侶其實兩個都唔識跳舞，但係好似有一啲唔知點樣既定落嚟，所謂情侶浪漫嗰啲青春啲舉動咧， 同埋啲中學 係 咯，係 啊， 嗰啲中學嗰啲 join school ball 嗰啲都係噶嘛，即係你唔識，跟住兩個啊咁樣喺度， 就第一手隻未嗌咁樣，都唔知未嗌乜嘢。 又要扮大人 咁样，系啦，我就系想咁样，即系等大家谂起，哦，细个都系咁嘅，同埋今次好特别咧，就系我喺我母校度拍翻， 哦系啊，哦， 嗰个学校好靓，其实我母校嚟嘅，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哦咁样咯，而我自己都谂起我自己细个，哦，细个都系咁嘅 咁样。咁喺呢间母校有冇发生过一啲可歌可泣嘅爱情故事啊？咁 我嘅初恋就喺嗰度发生噶啦，系啊，所以咧我有啲朋友睇翻嗰套嘢啦，咁啊都好感谢我嘅母校啊吓，因为咧。我一问啦，佢哋即刻俾我拍，借俾我个场地啦。咁同埋系我以前系都出出地名嘅吓。 边方面啊？ 唱歌、才艺。 你知好多方面出名噶都可以。 才艺。 系。 读书都唔差。 系。 不过就有 puppy love 系啦，大家都知道个 puppy love 嘅。咁嗰阵时就个 puppy love 咁样系戴眼镜嘅。 系。 跟住之后咁啱呢一次，因为咧。那個男主角呢，如果不戴眼鏡，他的樣子太壞了，我想給他一個小一點，即 是小純一點， 純一點戴眼鏡。然後我的中學同學說，咦，你是不是 reference 你自己的同學的因為我以前都是齊音的女仔，同埋又眼大大的。跟住我就话系真系咁啱得咁巧，不过个女仔咧跳舞嗰阵时系谂翻我细个嘅，因为咧我细个嗰阵时咧就系、是、即系学好多嘢啊，成日一放学就去练舞啊，一放学就练琴啊，玩比赛啊，好多唔同嘅嘢玩啊咁样，咁所以我谂翻我细个嗰阵时追梦，仲未真系做到歌手之前，即系好努力好努力学唱歌啊，学唔同嘢嘅时候嗰段阶段咯。 都是在学校那里。 是啦。 咁我想知道 MV 里面学校的情节啦。例如个男仔唔知俾咗封信写鍾意你啊，然后你又出去睇佢打波，呢啲系咪以前你都有做过。 真 是啊，咁唔喎。但我真系收过情信嘅喺学校。 系，但系就唔系我个初恋俾我嘅，嗰、那个我拒绝咗嘅，即系嗰个唔关事嘅。 系咪因为佢写错字所以你拒绝佢咁啊？ 因为差唔多嗰啲。 同埋咧有一幕咧，我觉得好浪漫嘅。我系好中意呢啲画面，就系、是个男主角同个女主角一齐去睇金鱼。我唔知点解呢一样嘢系极青春嘅一件事情，系咪、 啊、 你自己都系即系真人真事发生过，定、还是好向往？ 嗰、那个就系、是重庆森林 啊， 就系因为金城武。好正啦，佢系咪先？跟住喺度睇金鱼，跟住我就觉得唔青春 就系咁啦。 加呢啲嘢，如果两个一齐，佢住食住香口胶咁样，好靓咧。咁啱咧，即系我个母校个 lab 入面有呢一个 鱼缸， 鱼缸，我就话我一定要借个鱼缸，我一定要借个花园。我话呢啲嘢真系太青春，我一定要用噶。 咁因為頭先講今次又致敬嘅一啲唔同嘅電影，其實佢都嚟自唔同嘅年代、唔同嘅質感咁啦。咁其實真係可能放喺自己 MV 裏面，係咪佢哋都有一啲嘅特質係要即係叫做 turn 一 turn， 可能嗰啲望落去嘅即係個色彩啊、感覺等。因為見到甚至乎有一啲嘅可能 mood shot， 可能特登啲殘影勁啲嘅，即係可能影住街道咁，呢啲都有一種好好係一個年代可能香港電影有嘅一種拍法，係咪？所以你哋去諗嘅時候。都會有呢啲咁樣樣嘅 思考，因為其實你睇大家睇翻 MV 係插敘法嚟嘅，一開頭咧係即係講佢其實佢唔開心，跟住講發生咩事啊，跟住然後之後先愛再重遇咁樣啦，倒敘加插敘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時間性咧，我就係同佢哋講，即係做今次揾咗個第二個調色師做，咁之後就話我希望呢樣嘢區分得明顯啲嘅。咁所以咧，我亦都想表達啊，其實香港拍都可以好青春、好靚，好似台灣電影咁。咁、所以你見到個學校嗰啲情節咧，係真係好純愛電影咁嘅。 係啊， 到佢大個咗咧，你又發現有唔同嘅第二種感覺咁樣。 就喺個色彩上面，其實都會有呢個影響咁樣嘅。 係係啊。 废话，我请你走，别再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借口多多，请给我收口。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风刹那誓言。是你出无极刹那分手，想吧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 我击杀闹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滚回前女友，何妨收。 听到有谷文的《滚回你的前度》，转头回来继续跟他聊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亚足球锦标赛最后一轮，国足1-0小胜港队。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港队射门次数占优，全场唯一入球出现在第67分钟。港队梁冠聪和孙铭谦在后场解围不远，足球落在埋伏禁区右侧的国足前锋谭龙脚下。他右腳順勢射遠處破門，港隊其後換入谷盈智、鄭少君和簡家亨三名球員加強進攻。臨完場前鋒安永佳在一次角球攻勢取得黃金機會，但他在小禁區右腳射門被國足門將韓佳琪封堵。国足三战取得一胜一和一负，累积四分。港队三战全败，合共失十球，冇任何入球。本港新增450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20宗输入个案，再多10名患者离世，涉及7男3女，年龄介乎74至97岁，其中4人嚟自院舍。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关惠敏话：，对于死亡数字达到双位数表示担心。市民如果确诊之后唔舒服，特别系长者同长期病患者，病情可以恶化得好快，呼吁佢哋呈报同埋尽快求医。医管局正系研究放宽使用新冠口服药嘅指引，让更多人可以用药。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个新鲜牛肉样本检出防腐剂二氧化硫，正是跟进事件。中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石塘咀街市一个档户抽取新鲜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10%的二氧化硫。中心已经知会涉事档户有关违规事项，若果有足够证据，中心会提出检控。中心話，根據法例，二氧化硫不得用於新鮮或冰鮮肉類。對二氧化硫有過敏反應的人，在食用之後可能會出現氣喘同埋頭痛等嘅症狀。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晚間天色良好，最低氣温大約28度。聽日日間酷熱晴朗，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君怡峰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咯，车龙一路排到去接近红隧嘅九龙出口，咁所以都影响到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嘅交通。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多车，龙尾在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

次呢一首作品 Beside True 就不论喺呢、這個可能 vocal 上啊，各方面畫面上啊，都會係盡量用一個比較柔和啲嘅方法去處理。 我估個有少少類近嘅，咁、但我想真係估就係因為嗰個唱法上面唔一樣，那個最重要就係因為今次嗰個故事嗰、那個情感唔一樣，咁所以情感唔同，咁唱法就覺得其實係應該要符合翻。即系闹人嘅，咁咪力气升细啲咯。sweet 嘅话，咁就要放翻轻啦。即系我觉得系受题材而影响到今次唱法嘅选择嘅，系、啦。 就波性非常正确。 系、好嘅，耶！虽然我哋两个估嘅有啲似，但系个原因有啲唔同。 鸡先停，定鸡蛋先。 系啦，系啦。 因为咧，一开头录嘅时候咧，我唔系好准确嘅，其实录嗰个方向。咁、我系我不嬲把声比较。混厚啲，咁、我唱我照唱啦，咁样咁一到去到激动我又激动啲咁样啦，咁 Johnny 就话你而家唔系闹人，一定要同你一齐啊，你哋系甜蜜咁一齐啊，即系埋单要结婚或者系初恋啊，唔可以咁样唱啊，咁我好 struggle 啦嗰阵时，咁就谂咗好多方法啦，问咗啲歌手朋友啊，又同唱歌老师夹啦，咁佢哋都。俾咗啲好多 example， 我自己有聽同類型差唔多甜蜜嘅歌，因為呢首歌係我隔離嘅時候寫嘅。咁、我隔離嘅時候咧，我就俾咗個 task 自己，我想我每一次都係寫唔同類型嘅歌。咁、啱就揀咗呢首。 係。 咁就我最唔擅長嗰啲啦。但係雖然係我自己都覺得好聽嘅，咁跟住然後就喺度諗應該點樣算咧？咁佢哋就話你不如拋低曬你本身已知嘅嘢。咁你覺得呢首歌你聽人哋唱 reference 人哋，或者你覺得如果我係一個，如果你係一個聽眾，你希望你聽到啲乜嘢版本呢？咁我就會覺得係可能個腔調個唱法係咪 whispering 多啲咧？跟住同埋係咪要放輕啲咧？就算係用力唔係嗰一種用力咧，嗰、那個係第二樣，完全第二個表達方式咧咁啊！咁所以第一次錄係完全失敗啦。第二次就反省完之後好多咁 樣，聽落去個去寫呢個 demo 嘅曲同埋詞嘅時候，係咪未初版未係一首咁甜或者咁 sweet 咁柔嘅一個作品嚟咧？可能最初係會多翻少少嘅硬淨喺度嘅咧。 有多翻少少硬淨啲嘅，但係咧我嗰陣時我唔知道大家覺唔覺得咧呢、這個編曲咧有少少以前、即係。佢又唔係話老土，但係有少少好似以前啲日文嗰啲劇集歌行、劇主題曲， 係、 因為其實係我想做到好似 First Love 咁嘅，係、 哦、 啦，咁所以我就同 Johnny 講，跟 Johnny 就話 OK 咁樣整，跟住完全係我要嘅嘢啦。但係 First Love 有冇鬧人噶嘛？ 係 First Love 喎，你點樣 ？You will always gonna be 。咁冇理由咁噶嘛， 系啦，就会变咗命令人哋要做我男朋友咁啦。 咁所以就 OK， 咁我点样可以谂到咧？咁我就都有 reference 唔同嘅，即系嗰啲行，即系好似我头先讲，我听好多好多好多，然后慢慢自己谂，再谂一个腔系，我觉得系人哋又记得我把声啦，但系又会觉得哦，完全系第二个人嚟嘅，因为。我之后嗰啲歌咧，全部咧都，因为我之前都有讲，我之后会继续出自己作品，全部都系我想表达谷文系一个好多样性嘅一个歌手，而唔系话我净系识唱一类型嘅嘢咁样咯。 咁你话即系 research 咗好多唔同叫做 sweet 啲嘅歌去尝试寻找嗰个通啦。咁系即系点样样入手？系咪上网 search 嗰啲情歌101啊？嗰啲最甜蜜的歌嗰啲？或者諗翻起可能即係同電影有關，邊套戲嘅嗰個情節 sweet 揾翻嗰啲歌，即係點樣去入手去揾呢一啲佢？ 我反而係諗一啲我覺得係完全唔似我嘅歌手， 係 跟住但係佢哋唱開呢啲情歌嘅表達係點樣嘅咧、或者係韓國嗰啲 OST 咧， 哦， 跟住然後就係咁聽就學人哋， 係 即係又唔係話學嘅，就諗哦原來可以咁樣嘅。即系唔使下下都咁用力追落去嘅，即系点讲咧？即系如果我当好似你切牛扒咁啊，咁如果你 A5 嘅牛扒咁靓嘅话，你用细刀切都切到啦，系咪先？咁如果你好厚好厚嘅，你梗系攞大刀劈落去啦。咁就系同样道理咯。咁、呢首歌系你想反璞归真，你唔应该用大刀劈落去咯。 哦， 咁所以就要听点样人哋点表达。咁你又咁，我都有多谢，即系多谢我啲。朋友同埋我个唱歌老师， 即係佢即係令到我覺得哦，原來我都可以做到呢啲腔調嘅，咁我就表達到多一樣嘢出嚟。咁大家聽又覺得哦，原來谷文有第二樣嘢可以表達出嚟嘅喎。唔系下下都滾回你前度咁樣嘅，我都可以青春浪漫嘅。 同埋頭先聽 Alice 去 reference 翻，可能佢例如講 First Love 啊，或者係一啲韓劇一啲 OST 好冧嘅一啲作品嘅時候，會唔會其實深刻都係因為自己讀書時期啊，可能 Puppy Love 嗰個時期都好鍾意聽呢一類型嘅音樂，所以都第一下就聯想到呢一類型嘅編曲咁樣。 都系啊！我嗰阵时诶、我读书，我读中学嗰阵时最兴系咩呢？就系、是、台剧之后先韩剧嘅。 系 咁，嗰啲歌全部好 sweet 噶嘛。 系啊， 咁你就会想嗯，我都想试下写呢啲啊咁样咯。咁啊，嗰阵时咁啱隔篱咧，即系隔篱嘅时候好系咩呢？因为得你自己同自己啊。虽然你会发癫，但系你都会你会多咗时间 清静啲咯，个 人清静啲，同埋去了解多啲唔同曲风，然后真系试下写唔同嘅，唔系净系谂自己觉得叻。写嘅嘢咯， 咁而有写过啲咩噶？仲系咪唔系全部都 speak 嘅？即系仲有其他 有啊，例如癫啲 Billie Eilish 嗰啲 啊， 都有啊。跟住然后我又有写啲即系groovy 啲 R&B 啲嘅，但系都讲到尾啦。我因为都系想出翻广东歌，就算有少少英文歌词都好。因为其实我哋写歌嗰时写 demo 咧，我冇谂咁多嘅，但系。Johnny 就會提我啦，你自己諗翻嗱，你而家哼又好聽啦，你自己用英文詞寫好聽啦，你自己填翻中文詞，你覺唔覺得 make sense 先？有陣時會好似數白欖咁噶嘛， 嗯， 即係又有啲人哋覺得啊，唱英文嘅時候好型嘅嘢，但我唱翻中文就唔係好適合喎咁樣，咁就會變咗要 twist 下咯呢啲位。 哦，咁呢一首歌嗰陣時，因為你話都寫好多唔同，即係先撇除用唔用到啦，淨係創作過程之後，你都係有嘢嚟，跟住就寫。你記唔記得呢一首 Beside You 嘅 demo 嗰陣時，係有聯想到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刺激到你？好啦，試下寫一首 sweet 啲、青春一啲咁樣。 我好似係咁啱聽到周興哲嘅一首歌， 係， 跟住我就覺得哇！即是一首好甜蜜的情歌咁样啦，因为佢啲情歌通常都伤心，但系有一首系几 sweet 嘅，跟住咁啱咧，因为佢 random playlist 啦，一个串流平台啦，跟住之后就我就发现佢哋全部都播呢啲歌啦，咁啱喎，跟住我就喺度谂，我可以试下写呢啲喎，咁啊，即系虽然。我嗰阵时都仲系单身，但系我都会有啲 幻想 噶嘛，即系想写啲童话故事出嚟。即系如果系一个甜蜜啲嘅表达会点样呢？咁我就啦啦啦啦啦唱咗出嚟，咁样然后就 send 咗俾 demo 俾 Johnny 咁样咯。 有冇发现谂住甜蜜嘅画面或者嗰个 feel 咧？那个可能曲。嗰樣嘢係有啲唔同，即係會唔會可能嗰啲 keep bright 啲啊，或者點樣樣咧？你自己有冇覺得 bright 啲一定 bright 啲嘅？因為就算我哋自己彈啊，因為我作曲咧，以前我而家咧就會自己加 program。以前我係齋彈、齋唱、齋錄，好簡單，得個琴同埋我把聲。咁嗰陣時咧，你發現就算啲 chord progression 都會係最簡單、最簡單。 嗯， 因為你發現越簡單越難啊。越简单越 catchy 越难，即系你越简单，你越表达到件事。 系 咁嗰时咁啱就写出又觉得哦，好似几好、啊，跟住然后就俾佢听啦，跟住佢又觉得几好、啊， 系 咁就几好啦、 啊。咁啊几好就继续啦，咁样。咁因为今次自己会填词啦，都一样系。咁你都讲到即系个中文英文嗰个难度喺度啦。咁、去填呢一首，因为其实譬如可能 chorus 有啲位置有啲都可能会保留咗一啲英文，咁有啲就中文。咁保留咗嗰几句系咪自己都觉得唔系咧？即系点样中文都好，广东话歌呢几句系真系个 key 嚟嘅，最重要嘅，所以要留住佢咧。 系啊，系啊。因为 beside you now my heart and soul are melting right inside your arms， 即系好冧好冧。 嗯，你改变，跟改唔到呢个系嘛？ 我唔想改啊！我唔想改啊！跟住佢话都得嘅，加少少咯。跟住佢话咁你想个歌名咩？我 beside you 系 直情 beside you。我话虽然个名好似即系你知道好多英文歌都叫 beside you， 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最表达到嗰件事，因为我觉得。在而家呢個時間陪伴反而最難，你要揾個人咁樣陪住你係仲難，所以我就想，我覺得好貼題。 就用咁样 啦。系用中文又唔系嗰个 feel， 在你身旁咁，好似撞鬼咁样， 或者 七月十四咁， 或者旁边咁样，哇咩事啊？ 系啦，即系好似唔够嗰个 sweet 嘅程度啦。 系啦，系啦。 咁去到真系要落手填啲广东话词咁样。系啦，咁你要去揾一啲字眼，或者谂一啲 又唔可以变本身嗰个意思， 系又不能变太多，咁系啦，即系嗰个功夫过程如何咧？即系要慢慢填啲广东话落去， 我、哦、都填得快喎， 系 因为咧本身已经知道系我要简单嘛啲嘢，简单得嚟，我又想系至死不渝嗰种感觉，即系我想俾翻个童话同埋希望大家嘛。咁所以填，你发现我填嗰啲嘢咩灵魂相拥啊，广、阔地里啊，原来厮守系咁简单，两个人填埋一齐就得噶啦，嗰啲咧，咁系童话先会发生嘅，我就想写翻呢啲嘢出嚟，咁所以就一写嘅时候就嘘嘘声写完，录音嘅时候就改咗几个字啫，因为嗰几个字咧、发现唱出有啲奇怪，跟住就即场即刻改，就即刻录咁样咯，系啊， 可唔可以知道系边几个字系改咗嗰个位啊？ 有冇印象？ 系记唔记得？ 好似咩两心来连起哈嗰度咧，本身哈系有写字嘅。 哦、okay、 跟住佢就话唔得，太密啦，你咁样唱唔到啊。嗰、个咁 at lip 咯，跟住然后两心来连起咯，即系再简单啲。本身我记得再复杂啲嘅，我写得。 O、okay、 跟住之后佢就话 OK 啊，咁样跟住 OK 啦，咁样。 哦、所以亦都因为就头先讲可能密疏嘅程度影响，所以会歌里面亦都有啲位留咗空间做 ellip 嘅啫。 系啊，系系、 啊。O K， 咁啊， 至于监制方面啊，即系去到 Johnny 身上，即系都知道好多嘅位置，佢都会同你有一啲大家互相抛一啲桥出嚟。有冇觉得即系今次可能呢首歌本身你去交俾佢嘅时候，其实已经有好多嘅谂法喺度，但系佢系令呢首歌再喺某部分嘅一啲层次上系令佢再啊，好似佢讲完之后啱数咁样咧。 我本身咧，我系中意呢首歌嘅、但系呢首歌唔系我首选嘅、因为我想讲翻个故仔，就系咧，我未出道之前啊，咁我仲做紧翻唱啦，喺网上同埋做其他幕前幕后嘅角色嘅时候，其实我已经写咗百几首 demo 啦。 哦， 但系我抌出嚟，我净系够胆抌出嚟俾佢听咧，抌咗三十几首啫。 都好多噶， 都唔少啊， 三十 几首 都听到佢头晕噶。 咁但系呢首唔系我最觉得最型最好嘅歌，因为我觉得可能未必最有信心嘅歌，反而佢觉得呢啲先好。因为佢话呢啲系最你反而系冇谂咁多嘅时候做咧，呢啲反而系观众会比较直接啊，接收得。跟住然后我就话哦好啦，咁你觉得 OK 啊 OK 啦，咁我佢就话你信我啦咁样啦。跟住编完我听系，咁跟住录嘅时候再录嘅时候系，咁样跟住越整就越系咁样咯。咁希望大家都即系虽然我知道有啲听众会觉得啊，咁都系一般情歌啫，但系我觉得反而而家喺呢啲年代呢、这个时候，越简单嘅越困难。咁所以希望大家都表达，即系我呢个表达，希望大家都感受到嗰种心意， 即系好似啲人讲煮餸一样，煮啲最简单嘅菜式，其实系可能仲难，因为你所有嘅嘢都好赤裸， 系 表现出嚟啦嘛， 可以谂太多， 系啊，你把声啊、情绪啊、乐器嗰啲，全部都好赤裸。 系啊，因为如果我扭太多，或者我唱得太大力，或者我系表达得太多，我唱功嘅表现嘅话咧。就会好扮嘢咯，就唔系关呢首歌事。咁但系你点样，你又唔可以唱得太衰，你又有嗰种青春嘅感觉，但系人哋又会觉得哦，都系你嚟嘅、哦。咁呢个就系嗰阵时录嘅难度咯，就系、是、我就觉得、完全系第二个感觉。咁你点样表达呢？ 系。咁頭先因為都有講少少錄音，可能有幾個 stage， 即係第一個就係用咗以前慣咗嗰個就唔啱數啦，跟住就去 research 咗少少，學咗人哋去點樣思考，用咩通去唱一首歌翻嚟好啲啦咁。咁跟住係咪好啲之後，其實好快就已經 搞得掂， 攞得到捉到嗰樣嘢，定話之後其實仲有幾個步驟去再試咁樣嘅？ 因為就算簡單得嚟都要有層次啦。咁、其實如果大家聽完首歌都會 feel 到啊，其實都唔係話由頭到尾一樣嘅。 係咯， 去到後尾都慾緊，但係嗰種慾緊又唔係我之前嗰種慾緊。咁嗰種慾緊係即係點啊？即係嗰啲好 sweet 得嚟嗰啲啊，好 中意你啊！嗰啲嗰啲你明唔明？而唔系哇，我好中意你啊！ 嚟啊！咁样嗰啲唔系嗰啲， 即系唔系嗰啲嘛？ 呢啲男人系咁样啦， 即系系啦。咁你点样表达嗰一种咧？咁又系第二种唱法，同埋第二种腔调，同埋你可以话系 technique， 亦都可以话系即系表达方式咯，个情绪咯，点样可以令到人哋觉得哦？嗰件事是越来越入的，越来越到肉的，但是又是啱啱好，大家听完觉得好舒服，就是这样。 所以入去录音室去录这种这么 sweet 的感觉的时候，自己就要不停去联想返即是以往一些很 sweet 的画面这样去录啦，是吧？ 都要的，即是要 FF 下啲嘢咯，即系嗰啲童话故仔，因为我哋见到啲歌词都好童话噶嘛。 系啊。 咁同埋我哋会每一句每一句都会去倾嘅。 嗯。 即系因为其实系到副歌系有几都系重复翻噶嘛。 系 系。 咁点样可以表达第一个副歌同第二个副歌又唔同咧？你点样可以表达到又多啲嗰种画面感咧？怎样令到人家想听完这首歌呢？因为现在速食年代，其实观众就会给最多给15至30秒而已，你怎样可以在30秒 catch 到他想听完，所以我们就要想怎样可以表达那个画面和层次，用个声音和那个 MV 都 是,、 嗯、是所以就这样试验这样就可以就拿到那个分别，即都是同一段 chorus 的字，有少少字眼不同，但是怎样可以有两个层次，就 是是 花了很多时间做的。再加上个 MV 刚才都有讲，大家可以即看到这一首作品 Beside You 究竟即谷文和团队即 Johnny Yim 他们究竟表达的那样是什么啦。你都说有三十几首 demo， 这一首之后有没有都会又揀选了一些已经有机会之后可以接住 Beside You？ 有啊，不过又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人家可能以为我精神分裂。 是，即已经揀了的了。 揀了的了，但是就即是录了个街，但又未录晒。因为毕竟即我们觉得是即个专业性问题，即我未录得觉得够为止。咁但系下一首歌嘅风格又系完全唔同嘅、 ，MV 都谂好点拍噶啦。 谂咗个初步桥段咯，系、但系就又系完全唔同噶。 咁啊，大家期待一下， 咁啊正啦，又有新嘢期待啦。 系啦，到底佢会一啲咩嘢嘅情怀喺入边呢？大家可以揾啲彩蛋啊。 系啦，咁啊就有而家呢一首派台作品 Beside You 嘅，今日多谢谷文 ，thank you，thank you。 从不怕经历创伤，都只因有你，来把我伤痛记忆消光取替你。就算世界冷眼充斥昏暗，敌对伤害时，随着你说笑，艰苦都可渺小。Beside you now, my heart and soul are melting right inside your arms。有这份爱，灵魂相拥，分担痛悲，历劫风霜，广阔地里，原来厮守，只需两心来练起。愿这刻。拾起相拥都有你，从相见一晚暗起，此生中有你，承诺与你分担忧伤苦困，面对低落时，如若你泄气，专心的一线光。Beside you now, my heart and soul are melting right inside your arms。有这份爱，灵魂相拥，分担痛悲，历劫风霜，广阔地里，原来厮守，只需两心来练起。愿这刻。